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欢迎来到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小雷。 我是许记。 好，两位，哎呀，今天真是很开心哈，才子才女，咱们一块儿聊聊这个什么暖男。哎，我一开始啊，我还不太确定什么叫做暖男，但是我在朋友圈被刷屏的时候呢，我也没有马上被他吸引住，但是发现呢，他刷了好多天还没散。后来呢，有些专门就是分析这些微信公号的什么排行榜啊，十大什么阅读量最大的文章，我就发现这个暖男这个词儿已经势不可挡了。基本上你必须要去好好的正视他一下， 成为现象级了。 哎，什么是暖男？后来我一看才知道，原来也是咱们一个同行，但是前辈了，是浙江音乐调频电台的一个主持人，叫做卢锦。他呢弄了一个微信公号，就写了这篇叫做暖男的文章。其实他呢印象最深刻的哈，人家引用他的文章，就是说他讲了几个故事。一个就是周迅结婚了嘛，你看女神40岁了也该结婚了。还有林青霞、陈红、陈凯歌的老婆都是女神级的，说他们最后选择的这个归宿啊，你都不是那种文艺中年，什么文艺男青年或者具有才气的那种，而是呢看起来其貌不扬啊。当然周迅的老公好像长得也挺帅但是你如果从相貌方面来说，有比他们条件更加好的， 林青霞当年不是跟秦汉， 秦汉是吧，秦汉最近还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 对啊，他的气质温文尔雅的 哎呀，等会儿我再说秦汉的那个事儿哈。好，结果呢，这三个女神找的人，他们都觉得并不是因为帅气的外表和才情来打动了几位女生。 他怎么知道？ 而是呢，说你看周迅，他每次在片场的时候吧，就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比较还挺苦的一些场面，比如说拍水里的戏啊什么的，她老公呢就会拿一个毯子在外面等着她，一出戏呢就立刻把它裹起来。她说周迅就像一只小猫一样在那蹭来蹭去，她本来个子也挺娇小的嘛。这是讲的周迅。然后讲林青霞呢，就说她老公会打飞的给她送饭菜，就说很温情。然后那个陈红说她也是要下楼去买什么东西，她就赤着脚就出去了，结果她老公陈凯歌就喊她红红，你要穿上袜子，要不然你会着凉。 在某一个瞬间被人捕捉到了，就变成暖男了。 对对对，他的这个逻辑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就跟你说的，其实你说明星夫妻之间，他们到底怎么样交往？旁人没有办法知道啊，他们也只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被记者问出来。那从公开的报道资料里面，我们了解到他们这些生活的细节，于是呢，媒体就喜欢加以自己的发挥啊和想象啊，把自己的一些价值方面的取向给他投射到这些人的身上。哎，但是这篇文章一发出来之后哈，太可怕了，现在那个阅读量600多万。他已经甩开各种我们以前觉得什么新闻时事类的那些文章，好几条大街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地球人已经挡不住他了。 大家是特别羡慕这几位女神找到的暖男吗？ 大家应该是有共鸣吧。 可我怎么看着这三位所谓的暖男丈夫都不只是暖男的，本身长得也挺帅的，又很有才华，又有名利，什么都有，加上暖男就更好了呀。 如果这个真的就是因为这些他们丈夫的行为而觉得温暖的话，我真觉得中国女人太可怜了。 就是啊， 是吗？ 就这一点小事情， 最基本的要求， 对啊，这点小事情就已经被感动成这样，600多万。 哎，你中国男人是不是要反省一下，许记同志？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我太可怜了，中国女人。 哎，我后来又觉得很好奇的一个现象哈，就很多人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就去发挥，又讲自己的一些经历，就分析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有共鸣。有一个细节，我忘了在哪看到的文章，我就想起我自己的身边的朋友，还真是有奇人奇事。说呢，是一个女孩子，她就生病住院。 结果呢他就爱上了那个外科大夫、因为那个大夫哈每天嘘寒问暖， 是， 而且呢你说在你需要的时候，有的那些病房什么的，他对家属什么来这个探访还是有时间的限制的，但是大夫呢，你想每天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然后这个给了女病人非常大的一个安慰，而且呢这个病人他还为了这个女大夫给离婚了，他就是想跟这个大夫在一块儿，可是这个大夫呢人家又没往那个方向想，他可能 对啊， 我对女病人 职业道德嘛， 我对女病人我都是这样。然后这个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故事吧，是这个大夫他就跟他的朋友吐槽，是一个估计是个女性朋友，他就觉得这个事非常苦恼，他说我们不是因为我喜欢他干嘛的，他我这个职业的需求，而且可能职业的要求，而且是我这个性格使然让我做出这样的让他觉得温暖的举动，我本意上不是想要干嘛。但是奇怪的事儿呢，他说这个不是第一例哦，就好多病人他都对我有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人甚至女病人的老公还威胁他，他说你不要接近我老婆，不要走得太近，你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暧昧的关系。然后我一看到这儿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一个女性朋友，他在香港公立医院那间反正也是住了差不多一个月的院，他就每天对着那个男医生发花痴。当时我就想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吧，他当时呢是刚刚失恋，然后你又对比自己的男朋友好像也没有这么的贴心，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呢就没有一个你想要的人过来去亲近你去安慰你，那恰好这个医生他可能讲的那些东西哈，恰恰是他当下情感方面和这个身体方面最最需要的东西，他当时立刻心就化了。 所以这就是个误会是吧，我觉得这个暖男这个现象倒是让我值得关注的点是，今天的中国人可能真的太缺爱了。你看那个《爸爸去哪儿》里面啊， 我看我每个礼拜都追。 对，里面最暖的就是黄磊嘛，对吧？不仅是对老婆那么暖，啊，对女儿也那么暖。 哎呦， 然后还传说他因为他老婆是生了第二个嘛，所以他现在出来这么拼。之前不是基本上 是为了赚奶粉钱， 回去教书， 在家做菜是不是？ 回去教书了嘛，就是基本上不出来了。最近又出来拍戏啊，又出书啊什么的。然后结果电视播出了以后，发现陆毅也很暖。陆毅也是跟这个 上海男人的 对 典型形象， 跟鲍蕾恩爱的不得了，然后女儿也是性格很好。哎呀，大家看完以后，勾起了自己童年被父母的那种虐待的那种受创伤的回忆啊，然后觉得哎呀，自己要是有个这样的爸爸该多好，甚至于然后有的女生要说，如果有世界上有没有第二个黄磊啊，能不能给我也一个啊什么的。 哎，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就是女生啊，她在评价一个男性的时候她会经历一个阶段的，如果你放在更加年轻的时候就还没有到成家那个阶段，你中学生或者大学生，你可能最吸引你的你不是因为他会做饭或者会怎么样说一些好听的话， 是要崇拜， 是崇拜，就是你像高中女生她可能崇拜篮球打得好的， 对， 唱歌唱得好的，什么玩摇滚玩得好的， 就没有人崇拜我这种写字写得好 的，学习要特别那种霸气的那种，就是要霸气外露型的。但是后来你长大之后发现呢，这个文艺青年，我不是说你啊，这个不太靠谱。 许继不文艺， 许继是个例外。等会儿再讲的许继，许继你知道他每天早上五点钟给他老婆煲汤。 不要说我。 哎，所以呢，你看这个女生是非常奇怪的，就是你会经历一个阶段，你看到你判断男性的这个标准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奇怪的是呢，好像男人们判断女孩子或者选择老婆的标准呢， 自始至终 没什么改变，他就是要选择年轻的、 貌美如花、 漂亮的、 身材好的。 对，你反倒是什么才气啊，什么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啊，现在还是很多人抱着这样一 个 观念。 这个、就是要听话，除了貌美如花之外，再如果能加上一条听话、乖乖的在家里干活就。perfect， 对， 就完美了。 所以我说啊，其实女人是一台比男人复杂的多的机器。她评价一个男人，她是立体的、多维的，包括你能不能赚钱，能不能赚钱就直接关系到我生了孩子，我不能养活，我不能出去工作，那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保障我和我的孩子的生活，对吧？然后她要 保障看你是不是长得帅，长得帅就直接关系到我的基因呢、啊、对不对？然后还要看你是不是好，你如果对我好，然后这个是一个长久的承诺。因为女人她考虑的东西很复杂的，不像男人那么单一。 哎，这个是非常深奥的一门学问。 男人喜剧，你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在情感上也有需求啊？ 我 觉得你刚才说的女人复杂，其实男人也是，他选择貌美如花的、 嗯、 也是从这个基因的角度考虑， 嗯， 是不是？ 对， 然后同时他也、 这个基因的角度就是很本能的角度嘛， 对吧？ 对。 然后男人因为比如说生孩子这件事情对男人来说其实就是几分钟的事情，然后他就可以没事了，所以他能够逃避责任他尽量逃避责任， 但他也希望有一个靠谱的贤惠的老婆在家里把他的这个孩子照顾好、 嗯、 这样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出去赚钱来养活他的后代、嗯、 这都是社会 分工不一样， 就是社会以后了，就是进入社会以后，但是出于本能来说男人就是不想负责的，但是这种男人真的 太了解男人了， 很蠢的。其实男人啊、嗯，两夫妻其实是到了年纪越大的时候是男人越离不开女人，有的男人傻乎乎的到了50岁什么的跑去跟老婆离婚，然后去找一个年轻的， 对， 累死 你，发现这根本不行， 我跟你讲累死你，你找个20来岁的，你 他根本不会照顾你， 只有你照顾他、 嗯、 你老夫老妻他才能那个女老婆才能知道你需要什么，才能照顾你。所以其实女人真的是越老越值钱，这是我的哲学。 哎，但是我不知道现在社会会不会变哈，因为我看到身边很多对就变成老公在照顾老婆，就是不一定是女人照顾男人、 嗯、 因为现在你说现在女性你论收入，如果是论社会地位的话，你像我们身边挺多，尤其在香港你会发现香港女生一般都比较独立、 嗯、 她并不是你在大陆看到那种就想嫁一个好人家结果就一辈子无忧了，她反倒是追求自己的事业呀的个性呀和自己的一种生活啊。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出现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女生觉得其实我并不太需要男人，那反倒是男人呢要追着女生后面跑。好，三句话新闻，我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下，今天大概是三句话新闻第一次真的这么认认真真的聊聊男人女人的话题哈，今天 说不清楚的话题。 对，好，我们待会儿请徐季和小磊再多多谈谈自己的观察和感受，稍后见。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小磊。 我是徐季。 好，说到这个暖男，刚才讲到香港的问题哈，徐季似乎不太觉得这个香港男生是属于温暖型的，但是我印象当中香港人还是有挺暖的。 他可能挺温暖的，就是说这个在生活中挺暖的，但是我是觉得刚才你说这个香港女生越来越独立，然后要男孩子对她好，这个是环境所迫。 嗯， 因为香港这么个社会，整个社会板结了以后，整个的你在职业上面的上升空间越来越小了，所以很多男的其实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80后的男的还在跟家里人住在一起，连房子也买不起，工作可能朝不保夕的。所以你说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交一个香港的男朋友，他除了给你煲煲汤啊，对你好一点， 他没有别的价值了， 你指望不上他来养你了。这个社会就是被逼着要男女平等，逼着男女。 对，你说这个问题我倒觉得这还这个女性的择偶的或者审美的这个选择的演变还挺有意思的。那如果是因为徐季刚才提到的因为上升的途径比较有限了，然后可能女性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指着找到一个男人可以养她一辈子，不得不依靠自己变成一个女汉子，所以对男人的需求就从以前的我要求你这个有钱有地位，现在不得已说哎呀我这些都没办法追求了，你对我好就行了，是不是？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你确实是看这个地位直接的一个反应。我身边现在多多少少这个结婚的人都开始有一些的生活经验可以分享哈，但是我会发现呢，每一对他都有每一对的这个问题。有的女孩子她挑剔她的老公， 他可能真的是并不是挑剔他你有钱没钱，因为按理说我选择你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到就是你将来所谓的有没有潜力，他们真的是因为平常这种生活上的小细节，你比如说要孩子或者你跟不跟父母住在一块儿，就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细节到什么呢，两个人以前不是没有这个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是搬到一块儿住之后呢，他们会因为你女孩子长头发就一直在地上掉头发，然后又没有及时捡起来，然后那个男生他可能有点洁癖之类的，他说就类似于这种小事他都可以一直吵，吵到最后你发现呢，我也根本不是什么爱不爱你之类的那样的高度，也不是说你性不性格的问题，他说就是生活在一起很没劲，觉得我原来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多么的自由自在哈，但是反倒觉得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呢他是一种束缚，有的甚至因为这些小事儿他就有离婚的这个打算，而且你现在也不觉得我是在经济上面有依附你，因为如果你在香港的话， 对对对， 女孩子你本来来到香港她都是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实力的，甚至在事业上是有一些野心的，有一些追求的女孩子，所以她现在好像你不是说两个人什么门当户对呀，或者关系平等啊，就关系变得更加的稳定，她反倒是因为你们看上去表面上各种条件都是相很平均的，这些人非常容易出问题，就是你一定要，这不知道是不是传统还是封建比较腐朽，就是稍微有一种互补或者有高低不平均，这个关系才显得比较稳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惑我的一个地方。 最烦的就是那种男生跟女生在一起，然后女生比男生好一点点，这个是最麻烦的。 对， 你 说男人心里会有微妙的变化， 对，如果你真的好很多，你们在一起的话，那男的心里也有准备，就是反正我 就是吃软饭的， 我就是这样子的了。对，但是好一点点，这个就很烦，或者说有时候男生比女生好一点点也很烦，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差不多的是最烦的。 对， 哎，你觉得会不会以前如果说传统的婚姻的组合是男强女弱， 对， 所以弱的那一方因为你需要在物质保障等层面有求于男方，依赖男方，所以可能你不得不在一些精神层面有一些容忍，比如说他嫌你地上这么多头发，那我赶紧的把家里卫生收拾好，把孩子照顾好，这样的话其实在说的难听点还是一种交换关系，婚姻某种情况下还是一种利益交换，那么现在如果说男女双方看起来门当户对，事业也相当，收入也相当，所以双方本身的成长环境也很自我， 对， 就失去了那种互相包容，或者是某一方认为自己另一方面有点弱势，所以就有所让步，现在大家都很强势，所以就容易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闹到最后爱情也没有了。 但是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就学习嘛，就是我会建议比如说你们都是这样子那就别结婚呗这是第一。第二个，离婚就离婚呗，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其实人都是在不断的选择中学会成长的，你选择了你才知道说哦这个选择我适不适合，如果你觉得你选择了是不适合的，这个社会很好，今天这个社会好就好在就是说我们可以重新 选择， 对， 有选择， 我们 社会足够包容， 大不了我们离婚了以后，然后我就选择我不结婚了，或者我选择我真的找到一个跟我在适合的人，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的。 对，大家也都说这个周公子哈，这个每次谈恋爱都那么高调，也历经了不同类型的男人，最后终于跟高胜远结婚了，然后说找到一个暖男。其实不一定高胜远就是一个软男，暖男。Sorry， 好，这个说的好。 对，就是个暖男，但可能就是最适合他的。他试过这么多类型的男人，自己本身也会有变化，或者是有成长。他最后决定，我们俩是很适合的，那就结婚好了。 其实最害怕的是那种人， 不适合也会离开 那种，就不选，我这个也不选，那个也不选，然后矜持到最后，发现到最后你以为你到了50岁，你就懂得怎么选择吗？到了50岁可能还是不懂得怎么选择，到时候选的还是错的。 你说这个婚姻哈，我觉得有的人他是适合婚姻，有的人他就不适合。你知道，我们之前不是专门操作了一个大的专题吗？叫他世代哈。访问了很多这些都事业很成功， 我想说想说这个陈文茜 都独当一面，你会发现的这些人他有一个共同点，几乎是所有人家庭都非常不幸福，但是 是我们以这个世俗的这个观念你来判断他、嗯、人家可能不觉得不幸福嘛。 就 如果你从 离婚了呢， 你从 还是单 身呢，对，你从婚姻的这个角度来说、嗯、陈文茜他直接就说、嗯、他说我不适合婚姻、嗯、他可以有一个很稳定的男性的朋友、 嗯、 但如果真的住到一块儿，你让他变成夫妻了、嗯、你势必要比从前可能要稍微要弱势一些哈、嗯、就是因为我们传统观念， 他就不愿意为了另一半来放弃自己洁癖的这个习惯， 而且他根本不是那种可以伺候人的人。 对， 那陈文茜我记得他当时是这么的一个讲法、嗯、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这个观念和经历很有意思。我记得还有香港环境局的那个副局长陆公会、 嗯嗯、 他也很好玩，他每次他有过婚姻经历，但是呢也是最后是失败收场。最后呢他也是选择一种有一个男性的朋友，但是是同居的关系，一起抚养一个孩子，但就是不结婚。他这个关系让他们感觉非常的舒服、 嗯、 而且是有一定的自由空间、 嗯、 这是他的一个案例。而且这个女性很特别一点吧，她不是正常的那种生育，她是用那种 受孕。 对，哎、嗯、当时她在美国还是哪儿弄的、 嗯、 反正在香港舆论还引起过一些 讨论。他之前那段婚姻没有失败啊。 是吗？ 他很成功的，就是他知道了、 嗯、 哦，原来自己是不适合婚姻的、 嗯、 于是他在第二个关系中他就不选择不结婚了。 嗯， 我觉得这是你学到东西就很成功啊。 你觉得只是一种选择不代表失败？ 进步、 啊、 当然了、嗯、当然了、嗯、这个你人的一生唯一的、 嗯、 目标就是你不断的更好的认识自我嘛。 嗯， 你到底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知道的。 嗯， 然后你要在不断的挫败中才能了解原来自己是适合这样不适合那样的。 而且吧，我就现在一个印象，你说咱们明星的这些生活我们本来也平常也没有渠道去了解、 嗯、 就算是普通人咱们以为是知道夫妻双方的相处，其实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听说有些朋友离婚哈，他们讲的是一套，但是你如果再多一些的细节各方的去八卦和佐证的话、 啊、 你会发现互相矛盾，甚至夫妻双方各执一词、 啊、 他们到底为什么离婚谁也不知道。那这是普通人和明星，就是这种都是冷暖自知的事情。 对， 但是有一个观念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像刚才我们讲到那几位，还有一位是张天爱，他是很著名的一位设计师、 嗯、 也是舞蹈家、 嗯、 是林青霞现在的老公的前妻然后张天爱呢他结过四次婚、 嗯、 他每一次呢都不行。他说呢、 嗯、 他自己讲哈，他说为什么都不行呢，他说因为我觉得那些男人到最后不管是智慧还是这个情商和智商都不如我。 嗯， 你就还是那种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成为一种天的规律，就必须是你讲的、 嗯、 小磊讲的要男强女弱、 嗯、 如果是女性她一旦觉得自己是强过男性、 嗯、 她会觉得我完全不需要你、 嗯、 所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男人更需要女人。她女人一旦你在精神上在经济上全部独立的话，她是可以所向披靡的，看她根本就无往不利、嗯、我觉得 女人在情感上的需求也是很强烈的、 嗯、 我觉得自古以来女人还是希望得到一个真爱。 嗯， 就是女人在很多情况下是更比男人更感性的动物，男人可能更理性一些、 嗯、 考虑一些现实的因素、 嗯、 但是女人你看古代比如说这个潘安的时候， 嗯， 这个潘金莲那么喜欢这个西门庆、 嗯、 然后这些时候可能她对这个外貌的要求也是有的。 嗯， 然后怎么说呢，现在可能这个，对，我还想起这个色戒里边梁朝伟的角色跟这个王佳芝、 嗯、 王佳芝最后就是因为梁朝伟扮演那个人给他买了一颗鸽子蛋那么大的戒指、 嗯、 他就觉得啊这个男人是真心对我好、 嗯、 所以在那一瞬间他情感上动摇了，但是最后梁朝伟这个角色就毫不手软把他给杀了。所以可能女性一直以来都是有这个情感需求，只是在过去那个时代经济上不能独立，所以导致她情感上也没有办法去真正追求她想要的、 嗯、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是女汉子哈，经济上可以独立了、 嗯、 那是不是她就能够真正的去说，哎，我需要男人长得帅，我需要男人对我好、 嗯、 我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男人，就是可以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要依附于外界的一些别的因素的影响。 嗯，哎，我觉得这个说的也有道理哈，就是我可能另外一个理解，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软肋。比如说王佳芝，他的软肋可能还是情感方面的需求，但是有一些的人的情感需求，他 他不见得是那种感情，他可能父母是他的软肋，或者孩子是他的软肋，或者是别的什么。但是我刚才还没讲完的一个意思是说，你看尽管这些女性哈，我们刚才讲的访问的那几位，他们离婚了或者一直保持单身，但是外界呢，他就是用一个衡量的标准，就说你一定是不幸福的。你看你身边没有老公，你也没有孩子，你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庭，你一定是不幸福的。就包括我的一些大学同学他们聊起来的时候都说，哎呀，你看你们都嫁了，就剩我自己还单着， 你知道吗？ 他就非常非常的那种不安全感。 之所以不结婚会变得不幸福，就是因为社会上的人都这么看你。 对， 本来不会不幸福的，可是每个人都用眼神杀死你的时候，你就不幸福了。 而且我就特别，我就说，我说你现在生活不是挺好的吗？你说你工作也很稳定，收入也很稳定，然后还有一大帮朋友可以出去旅旅游，什么自由自在。我说你一旦结婚，这些可能都没了，你会发现生活质量它不是一定是往上走，它甚至有可能对方成为你的负担和羁绊。我说你要做好这个准备。我有的时候结过婚的人还羡慕你呢， 对， 我说我真心跟你讲， 我看你是有切身体验的。我那天看一篇微信上的文章，就说一个女人说，哎，我终于生了孩子，我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然后这个作者就调侃她说，你终于把一个女人可以经受的苦难全部都经受了。就说你结了婚，你可能有更多的责任，然后你生了孩子，你这辈子这个照顾孩子的责任真是事无巨细，这个当妈的要付出很多很多，放弃自己的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我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结了婚然后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庭，那种幸福真的是比能够自己独立支配自己的生活单身那种幸福要来得更强烈一些呢？ 对，我也觉得很纳闷。因为你会发现我以前认识的一些所谓的女强人，她们在成家在生完孩子之后人完全变了。就包括这些朋友的同事，她都给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虽然我也阅人无数，但是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真正的女强人。我当时还不太理解，但是我相信可能我会越来越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刚才你讲的，那女人她可能真的有的时候她可能是一种天性使然，或者 母性 使然，或者是跟生理结构是有关系的。我记得我在很久很久以前看过陆琪老师写的书，等会儿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了。他讲到一个观念吧，他说男生他的一个本质上他是去捕猎的，女生他是防守型的。他说这个就决定了之后在男女关系和夫妻关系当中男女地位和处事方式的不同。他这个你是一种客观的规律，或者从你们的生理结构他就决定了是这么样一种关系，你是没有办法去辩驳的。但是你久而久之你还是会怀疑身边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做到刚才我讲到的，你是自我完全的独立，不用依附于任何的人或者事物。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在于呢，这些人如果真的是存在的话，他们非常非常难不受到外界的眼光的影响。 哎，你说 尽管自己生活的非常的舒心也好， 陆琪说的那个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我们比如说身边或许会有那种女追男的那种情侣，女追男其实挺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男人确实他有那种像说他是猎人， 猎 他要进攻。如果你是女追男，他心中那种想要进攻的那一种心理会被压抑着，他随时可能会释放的。那所以往往这种女追男成功了以后，后来就男的会变得特别坏，他各种的在你生活中找茬，然后要欺负你，因为他这种他那个进攻的心理被压抑着呀，对，然后往往后来就会比较惨了。你们有没有、 这个、 有发现这样子的？你们身边有这样子的这个很作，你知道吗？就到后来就变得男的会变得很作很作。 所以经常有句通俗言的话叫，如果男的太轻易的得到这份感情就会不珍惜，是吧？ 他因为他真的本能就是他如果所以说聪明的女人是怎么样呢，他如果喜欢一个男的，他会引诱那个男的来追自己而不是直接去追那个男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在中国兵法里面叫创造一个势，就是那个势能的势，创造一个势把你引到我的这个陷阱里面来。 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 爱情和婚姻也是有数的。 等会儿徐记再来详细讲讲哈，身边有没有这样实际的例子。他一讲的时候我立刻就在搜索，我首先想想我自己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好，等会儿再接着说。 Moder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来， 我是许记。 许记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愣了几秒哈。其实我是在想我自己有没有 反求诸己 了。哎，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我觉得你说的真的是对的，就是你一旦是让自己暴露之后，对方他反倒会觉得我是处在一个优势和心理上是有这个优势的占据主动的这么一个关系当中，你久而久之呢，女生她就慢慢的失手。其实可能因为当时你想的这个关系哈，是她要对你好，因为你要追她的这个动机，不是说我是无怨无悔，或者我完全是不求回报的，不是的，因为你的初衷不是这样，你是希望我付出之后，对方能够给我同样的回报，那我才会有心安。就没有人会愿意无偿的付出。我觉得就是因为 不健康，如果是无偿的付出， 对，就是因为你一开始的这个心态不健康之后，所以就导致你以后积累的这个怨气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对方的期望太高， 对你重到之后呢，对方也觉得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没有办法忍受。然后如果他又是一开始觉得你并没有最初让我欣赏你或者喜欢你的这些特质的话，他慢慢就跑了。 这种关系啊，到最后往往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就是无论生活中遇到一点点小事情，他们就要提分手。为什么呢？他倾向于把整个的关系清零，从头再来。然后就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很不健康嘛。 哎，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婚姻和爱情中有这么多小技巧层面的东西，那这个爱情本身是不是还真是那么纯粹的情感呢？这个真让人很沮丧啊。我们都希望有一个人无条件的对你好，不管你多么作，他都能无怨无悔的爱你，然后至死不渝一辈子。这个情感是不是真是童话里才有、啊、 你知道我后来也是对另外一句话有了一些感觉，叫做什么傻人有傻福。尤其是女孩子，就是我会发现 装的傻傻的弱弱的，可能有人来呵护你，是吗？ 哎，但是装傻和真傻又不一样。我发现幸福的是真傻的，就是如果你是装傻的，你不能装一辈子吧， 心机重， 你装着装着你就 自己也痛苦， 对，你就痛苦了， 人格分裂， 人家也会发现你，其实你的骨子里还是精明的这么一个人，太贼了。 哎，所以啊，我跟你讲，不要看你说有的老夫老妻老爷爷老奶奶牵着手一辈子，80岁金婚什么的，他们一辈子能走到那个时候，不知道中间经历过多少。你光看到那个美好的结果，你也准备好了。 人家说我们上一代为什么这个离婚率那么低，真的是他们可能婚姻质量很糟糕的，不像我们这代人，虽然离婚率高，但是其实是因为有选择，我们愿意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高质量的一种情感。是不是？ 哎，我看黄磊跟他女儿还写过一封信，就是在客户端，我看很多都推荐。他也讲到他跟他老婆叫孙俪吧， 对， 他说现在最爱的人当然是表达最爱的人是孙俪了， 多多 是孙俪。他说最爱的女人是妈妈，但是我跟妈妈也经历过争吵，就甚至想要放弃这段婚姻。所以呢，就是任何人经历过什么，咱们都没有办法去知晓和判断。 别瞎你马掺和别人的婚姻的事，真的别掺和。 哎，但是你看现在的这种婚姻观方面的问题呀，或者文章呀，或者书籍呀，你确实是超越所有其他的门类，这又是为什么？ 哎，因为其实婚姻和两性的关系真的要教的，从小就要教的。比如说我们看，比如外国的一些电视剧、美剧也好，其实爸爸经常教儿子怎么追女孩子，妈妈也经常教女孩子怎么样拒绝人家或者接受人家，怎么样挑男孩子。可是在中国是很少有家长会这么教的， 父母都没活明白呢。 没错，然后呢，他们自己往往也不善于去告诉子女说，其实我们的婚姻中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往往子女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他们要离婚了。然后他，所以子女往往就觉得就是要么正要么反，要么是我的爸妈就是很好的，要么就是他们就是要整天闹，整天吵架。他不知道说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争吵，有很多的矛盾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会的不是说逃避这些矛盾，而是任何的矛盾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怎么样去甚至就像什么头发掉地上啊，这种做自己心里面做自己适当的调试，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不好意思，生活习惯的。不要说一碰到困难我们就干脆清零，整个关系放弃掉算了。 对不对？ 但有的女人会觉得说，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对我百依百顺，这个头发掉地上不是问题， 对， 为什么一结了婚你就挑我这个挑我那个，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那就是那个男的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在装嘛，就是他 但是所有的男人一开始追女孩子的时候都是这样啊，他是发自心底的觉得你女孩子什么都好，他也不是装的其实。 要么就是你比如说你当你那个时候会帮他剪头发，你就要做好准备，结婚的时候啊你就要帮他剪一辈子。你不要就是觉得说哎呦那个结了婚了我就摆出另外一副样子来。其实啊结婚就是一张纸嘛，但是就是其实可以一直谈恋爱谈下去的，我们适当保持距离是很好的，两个人要都尊重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对方是有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你可以适应他，但是你不要强求的去改变他啊！这些东西讲得好教条啊！我自己都受不了我自己。 哎，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哈、啊，都非常的对。可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八零后就是咱们这一代已经是有这么一个趋向，我并不想在婚姻或者在一段关系当中受到任何的委屈，我也不想去。妥协什么，不拢、谈不拢那就算了，就不会想要去真心的去付出。那你不知道九零后甚至零零后他们是不是这个观念会更加的前卫，到最后婚姻就是成婚的人越来越少，他如果更久远看得远一些，婚姻这个制度它有没有哪天它就消亡了。 我一直认为会一夫一妻这是反人性的 为什么呢？ 它真是反、当然是反人性的、 这个人很难就是只爱一个人爱那么一辈子，爱情不是那么恒久绵长的。然后你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人生阶段也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人， 对， 然后可能你一辈子你会爱上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都可能适合你。 所以因为其实婚姻制度产生的时间只有几百年，人类在漫长的这个进化史当中其实都是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就是骑士文学出来以后，就是人们开始强调爱情成为两性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以后，才开始出现了一夫一妻制。那这个制度既然 也是为了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来培养后代。 既然只有几百年，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再过几百年，人类是个历史上有很多制度，拖不过几百年就破产的啊。那这个是当然完全有可能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以前在法国遇到一个翻译，他是当然很高大上了，给总统做翻译的。然后他说他跟他男朋友已经有两个孩子，都十几岁了，但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将近20年不结婚。然后他说非常正常，他说我们法国有1/4的人是只同居不结婚的，一直到老，孩子家庭都很正常，但我们就是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婚姻。 他是为什么呢？他又选择 他觉得我两 个 人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愿意在一起，我为什么要在意那个法律形式呢？如果有法律形式可能还是很多额外的，比如说财产呀、家庭啊，就很让这个爱情变得不那么纯粹了。 对，但是你想在中国哈，还是传统封建势力， 我觉得中国女人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包括传统的父母一直要教导我们，女人最终还是要找一个爱你对你好的男人，然后你这一辈子才能稳定做一个幸福的小女人， 对， 事业什么的不重要，还有很多这个各种爱情秘籍婚姻秘籍教给你说，这个女人找老公的时候婚前要睁大眼去找，婚后就睁只眼闭只眼，然后她什么出轨啊沾花惹草啊，哎呀忍忍就过去了，谁没有那么点毛病呢哈？就是说这种心态是不是因为中国以前的这个经济发展还是不够发达，然后人们在物质层面还是匮乏，所以女人依然把自己放在一个经济上从属的地位，需要一个男人为她撑起一个家一片天。那么现在这个女性社会就是已经社会发展到这个层次了之后，女性可能在经济上更加的独立，所以她在情感上在思想和人格上都更加的独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女性主义的宣言出来，说我要找漂亮的男生帅的男生，我要找这个对我暖的暖男。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还是社会的进步，就是我们去回想这个比如说以前像武则天的时候，我觉得武则天的面首们肯定都是既美既帅同时还是暖男，这个就女性是百依百顺的，就好像以前封建社会男性跟女性的那个颠倒过来的角色，女性是要温顺贤良，然后长得还要好看，男的只要负责这个英雄，或者是在这个有力气能够干活能够挣钱养家，所以我觉得还是因为现在社会发展之后男女更加的平等，然后女性可以去追求她想要的情感。 所以说什么 这个又是起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的头哈，我们稍微休息最后一部分来再接着聊。 New Radio Moder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许记。 嗯，许记，顺着小磊的话， 刚才我，所以我想到就是现在前几年不是老说剩女嘛，然后在有批判剩女啊什么的，我就特别不忿，就是我觉得剩女。哎呀，这个被女人被你们压，被男人压迫了几千年啊！今天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选一选了。 嗯， 我凭什么不好好选呢？我凭什么就着急？那就凭什么听我妈的说什么？将就一个，我凭什么将就呢？我就得好好选呀！我选了30岁还选不到好的，我就选到40岁啊，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人家会 说， 你大了40岁就更选不着好的， 更难选上。而且以后你要生孩子，孩子长大上学，你会发现你孩子10岁，你已经50岁 生孩子、 你就退休了，你都没有办法养了。 对，那就生孩子，凭什么就逼着我结婚呢？ 那会不会很累呢？一个女人养一个孩子还是很辛苦。 不是，中国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中国你不结婚你上不了户口，可能医院都不接收你，这个是很现实的。比如说在台湾电影里面，我前几年不是有个电影叫 Love 嘛， LOVE， 那个谁 钮承泽 他拍的，那个里面有个细节我特别感动，就是他妹妹怀孕了嘛，然后他就一直很纠结说要不要把他打掉，最后他哥哥跑过来说没关系，你生下来，大不了我帮你养。 哥哥帮他养啊， 这个在中国不可想象的，你怎么生下来啊？你没有户口，你没有结婚，你爸爸是谁都不知道， 社会还有异样的眼光， 生都生不下来的。所以 对 这个 我 也制度问题， 对你也提醒我了，就是在美国即使没有剩女的这个概念，而单亲妈妈呢，她可能生活压力也没有像中国的单亲妈妈那么大。一个是社会的异样眼光没有那么强烈，第二社会和家庭都会给你很多的支持， 对， 有很多的社会制度保障来支持单亲家庭抚养孩子。那个在美国，这个女人这个有孩子40-50岁经常可以选到一个特别优秀的男性重新组合家庭，但是在中国好像稍微有一点成就的男人都是继续选择他梦里那个24岁的白衣飘飘的女子。所以这个男性的这个价值观就很有问题。 就是你说以后发展来发展去哈，就会不会男性和女性如果是从天性方面来说，他都会有一些的调整。比如说你传统意义上面女性美的是温柔的，贤淑的，贤惠的，男性呢，你是在运用你所谓的这个权力的时候，你会显得非常的勇猛，非常的英明，非常的有男人气概，就是慢慢的他会颠倒过来。你看现在为什么暖男这样的文章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他中间的那些男性的形象其实不是就是一般的你小的时候仰望的那种男性的形象，他是完全颠倒过来的。甚至你会看到发现现在有些男生他们喜欢的女生的样子也不是刚才讲的那种可爱甜美型的，他们是喜欢女汉子，是觉得女孩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带给我一些更大的动力也好，甚至是安全感，就是男生 会 给女生安全感， 或者他会不会觉得说你女生独立照顾好自己， 女生给 别给我惹麻烦，我逃避我的责任。有没有许记？ 我是觉得我比较欣赏的是聪明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在做的事业他是懂得欣赏的，是真的懂得欣赏，不是仰望，他是真的知道这个地方好， 所以是 soulmate 是吧？ 当然 心灵上能沟通 是这样，他知道比如说我写一篇文章他是能看得懂的，而不是只是说写得好，可以告诉我懂的意思是说他告诉我这个地方写得不好，这个地方需要改进，怎么样改都能够有一些交流和互动。 对， 所以你进化得比较高端。 这个我想到约翰列侬和他两任妻子，他第一任妻子就是可能是比较传统一点的，但是第二任找的那个日本的艺术家，你看他就是可以在事业上可以给他一些启发和灵感的。可能你说的功利一点哈，在婚姻或者在两性关系里面，它都是一种所求，都是为了满足自己一个需求，不管是你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也好，最后 可能 服务的还是 自己，其实还是一种自己心里的一种满足。 没错。好，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以后这个话题我相信还会有不断的衍生出来的新的内容，可以继续供大家茶余饭后来消遣一下。好，非常谢谢两位做客三立化新闻， 谢谢， 我是樊 素， 拜拜。